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左左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小底、刘超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。 狄神探狄的经典呐、烂行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、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需要火炼，百姓的什么他放在心间，贪官的什么他招了人烦，坏蛋的什么他要玩烂啊，事业的什么他怎么那么乱啊，远方的什么他一个不惹闲，审判的什么他寂寞难耐，清官的什么他千百年。放在心间，贪官的模样他招着人烦，坏蛋的小命他要玩完啊，事业他掐指算怎么那么乱啊，远方他光跑腿就一个不得闲，审判的牌匾他金光闪闪，清官的故事他千百年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冬天的黄连消毒的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 爹完成了， 我来嚼一嚼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大成二傻子、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郎 啊郎，为你下厨房啊，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。 哎呀，不能说这个。 是啊，冬天的黄连消毒的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 怎么样？